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所有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哎，据说今儿晚上要下雨，但是已经一处本事了啊，就是据说今儿晚上不下了，你知道吗？ 这个刚才下午不是下过了吗？ 啊、是吗？ 我师傅李凯，我们俩往直播间走的时候，就看见我们那窗户那玻璃上有那水印儿、嗯。师傅还说：“哎呦，这是上午下的吧？” 哎、反正据说今儿晚上没雨了哈、 啊。 其实有的时候你不知道，生活当中比如出现及时雨 就觉得特别的舒坦， 就特渴的时候来一瓶可乐。 嗨，这个小王就遇见及时雨了 啊！ 中午时分，口渴难耐的小王打算呢给父母买些水的时候，你说想什么来什么 啊！ 恰好看到奥森公园门口附近有几个小伙子支了一个印有某某微信公众号的二维码的易拉宝， 嗯， 还跟那儿吆喝着。你知道什么叫易拉宝吗？ 我知道，就是那个宣传展的那个画、啊、是吧？摆台用的， 就是一种幌子啊， 能这么理解？对， 在那儿吆喝、啊，扫二维码，当场送矿泉水一瓶。 哎，正在这找水呢吗？不是、 哎，简单沟通几句之后，小王明白了，他们呀、啊、正在进行微信公众号的前期推广工作。 嗯， 只要你加了关注啊，就免费送水。人家说了，主要是为了增加粉丝量， 这不双赢吗？ 小王说了，手机上的微信公众号那么多哈、啊，比如说大城小事 啊， 比如说健康北京没公众号，比如说大城小事、大城小事、大城小事， 啊、 多加一个也无所谓啊。 嗯， 于是呢，人家用自己的手机关注了一下，然后试试，哎，别说，真得了一瓶水。随后呢，人家爹妈也有手机，对不对？ 嗯、 也都拿手机扫了二维码，加了关注，一连拿了3瓶矿泉水， 一家三口都有了。 人家说了，奥森公园周边的小卖部最普通的水卖都得4-5块钱一瓶呢， 啊、 这算是赚了。 这么个省钱法。 哎呀，实际上呢，这种只要简单关注便有免费礼品相送的，其实呢是少数、 嗯、 啊。你要是想拿免费礼品，哪那么容易啊？更多的微信公众号的推广则比较复杂的一个操作步骤。不久前呢，在位于北三环的某大学生体育馆门口，几个印有某公司 logo 文化衫的年轻人就竖了一纸板， 嗯， 上面注册哈、啊，你只要注册，送你1斤香蕉。 一斤香蕉？ 问问你，香蕉是树上产的还是土里边扒出来的？ 哎，不是水里捞出来的吗？ 您要是听我们大城小事就知道，哎呦，暑假的时候那些大学生写论文啊，不是写什么实践 啊， 香蕉是从土里刨出来的。 可笑的是，连老师也不知道。 这个香蕉哈、 嗯， 一旁的实实在在，还别说，还真摆了几箱看起来不错的香蕉。 嗯， 一会儿功夫，不少路人就开始围过来了，关注一下啊，然后填写注册信息，这一斤香蕉就归您了。 真的吗？ 工作人员反正显得特别的热情。 嗯， 当然你要是真操作起来，不见得那么容易啊。 填注册信息。 有一位学生小凡就开始跟那不耐烦了，虽然说姓凡有点烦，哎呦，好麻烦的，姓名、手机号，还有家庭住址，而且是必填项目 啊，都得写。 哎呀，正跟那儿犹豫呢，旁边一个同学还跟那人说呢，没事，别嫌麻烦，你别嫌麻烦，就能拿免费香蕉， 就多写几笔。 后边半句话没说，你瞎填一个呗， 瞎填一个。 面对免费的礼品诱惑呀，也有部分消费者能够把持住自己。有一位市民田女士就说，哎呀，我不为所动， 嗯 啊，我还有担心呢。说微信现在已经是我日常生活当中很重要的工具了，我好几张银行卡都绑定在微信上 啊， 连上一些商场的 WiFi 的时候，我都觉得有风险。 嗯， 更何况你让我扫码，万一要是骗子呢？ 够谨慎的。 市民刘先生也说了，说有时候啊，自己的个人信息不知道从哪个渠道就泄露出去了，防不胜防啊，只能吃哑巴亏。就算没和银行卡啊这个联系在一块儿，这个被盗的风险不算。但是手机号你还是散出去了， 嗯， 每天接一大堆推销电话或者是骚扰电话，你这够让人心烦的了，是不是？业内专家也提醒说，在扫码关注的同时啊，一定得注意保护好个人隐私，个人信息千万别轻易泄露。 如果关注之后发现有违反正常交流目的， 嗯， 应该选择取消关注。 关注也没关系，咱还能取消关注。 但是你关注那一下，估计人家就在后台就把你那个手机上边所有的事儿都给你套下来了 啊。 此外呢，不要被一时的小便宜所蒙蔽，要谨慎接受被赠的这种相关服务或者产品。 这天上哪儿那么多馅饼白往下掉啊，是不是？ 所以在这儿我们觉得，你刚才人家同学小声说那您听见了吗？ 啊， 甜几个夏天几个 夏天几个、 啊、反正原来不是就说嘛，有人在那个银行留自己的信息的时候， 嗯， 在建行就写叫李建设 啊， 在工行写李工商啊，然后在哪个银行就写哪个银行名字。 这李建设、李工商都是您吧？ 然后后来你但凡有人给你打电话，李建设啊、哦，是总建设银行行 啊。 当然这打个比方啊， 嗯， 当然有的时候我觉得这微信要是真名，有的时候同事之间很方便了。当然你这个要是真泄露出去，再加你手机号，也确实比较麻烦。 反正就是琢磨琢磨，对于个人信息保护的时候，大家都有这样的意识，这玩意儿挺重要的。 对， 别觉着没什么，涉及着好多这个人身和财务之间的安全问题呢。 哎，另外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就是个问题：面对这种免费的东西，您到底拿还是不拿？ 哦， 比如说让您登记一下哈， 嗯， 简单登记一下就给您免费一瓶水，免费一袋粮食，免费个什么东西，您到底拿还是不拿？生活当中您是如何选择的 啊？ 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有些人呢可能是一看见有免费的往前冲啊，有些人是敬而远之绕着走。 嗯， 您都可以把您的选择告诉我们。我们的交流平台是短信发送到10628821828，我们的微信是大城小城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 虽然说这暑假啊已经接近尾声，这大学生的话怎么说叫余额不足啊、 嗯、 您的假期余额不足请及时充值。 这没法充，再充等明年。 这事儿得老实说了算、嗯、是吧。这个虽然说假期接近尾声时间不多，但是呢这个在各大博物馆啊来这儿度暑假的孩子那热情是一点都不消减。嗯，博物馆呢还是暑假亲子游的热门之选，像什么免费测颜值。 什么叫颜值？ 就是长得好看不好看呢？ 哦， 什么指尖上的动物王国，身体光影来体验国际舞的范儿。就这个夏天啊，在中国科技馆一角啊，本来不太起眼的短期展厅，一下就成了吸引粉丝的主力军之一。 这边扫不扫码？ 啊，这边不扫码、 哦， 这边这些设备不用您扫码。这个前一阵儿哈，在网上风靡一时的那个有一软件，就是您照片往上一放，那个电脑啊自动检测，上面给您一数字，就是说根据您这照片判断出您多大岁数， 19。 哎，测年龄的软件哄得大家不是挺开心的吗？ 是都往低了测。 现在就在这个展厅里边还上演了啊真实版的颜值测试。 嗯， 您大活人往屏幕前一站，不用照片啊，真人往前一站。您的年龄、性别就会在屏幕上自动显示出来。 嗯， 除此之外呢，这款加强版的颜值测试机啊，据说还能读懂人的心思。 哎呦， 比如说你现在高兴还是不高兴啊？ 嗯， 伤心还是不伤心啊？ 嗯， 您现在是生气呢，还是惊讶着呢？ 连机器都会看人脸色。 哎，会读心术啊！您的这心情会在大屏幕上一目了然。这个是因为这个大大的显示器上装有一摄像头， 嗯， 摄像头可以捕捉到人脸部的表情细节，而飞速在后台啊运用各种所谓的大数据分析之后，得出这个参与者的年龄、性别和心情指数。这个美滋滋的啊，在展厅门口测完了颜值，这个短期展厅之内的小志愿者们呢，又为观众们奉上了另外一份惊喜。 什么呀？ 蹦蹦跳跳的麋鹿啊，那嘴巴一张一合的卖着萌，大眼睛的猫头鹰眼珠子咕噜噜转个不停。 猫头鹰不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它哪只眼睛转？ 这两只眼睛一起瞪着转的时候才有意思呀。 真的两只眼睛一起瞪吗？ 反正各种各样这个动物型的人偶啊，这么一个惟妙惟肖的动物王国都诞生在孩子们的手影之下 啊、哦，不是真的。 表演手影的这些人可不一样啊，这都是小志愿者，年纪最小的也才7、8岁。 嗯， 每个学期呢，这个学员的服务时间呢，每期的服务时间是一个星期，而为大家伙表演完之后，志愿者们呢又现场充当起了小老师。这个大家伙谁感兴趣啊，就一本正经的开始教人家玩手影。 嗯， 这一边比划一边还说着呢，那个中指跟无名指您稍稍回回弯，这个大拇指全成圈啊，小拇指竖起来举在头顶，然后那个食指左右移动， 你这一看，这不是猫头鹰，想哪只眼睛转就在哪只眼睛转了吧。中关村三小五年级的田心小同学跟记者说啊，参观博物馆呢，现在是暑假的首选。在妈妈的陪伴之下呢，从放假到现在，田心呢已经转了国博、科技馆、天文馆、自然博物馆和古动物馆，一共5个博物馆了。 要说北京真的特好，就是有这么多国内顶尖的博物馆哈、让很多的孩子能够享受知识的乐趣。有的时候呢，这课本的知识都觉得，哎呀，跟我们的生活太远，不形象，不生动。你看这些博物馆能够让孩子们能够体会快乐哈，也是希望这些展览能够越来越好，别老经常缺胳膊短腿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说过，哎呦，这个霓虹灯坏了、那个东西不能碰了、其实孩子的这种展览，这个展览的水准也得不断的提升、 而且没错，像这样的文化之旅虽然是在这个暑期主要面对各个年龄层的学生啊，但是真的说咱们成年人这些朋友如果时间也允许的话，真的建议大家也去看看，因为啊不是所有的展览都是面临这个低龄化的、还有很多真的是可以大人啊孩子一起去长知识的。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定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面对一些免费的东西，您要还是不要啊？尤其是对于一些填有个人信息的一些免费的，您一般是松着去呢，还是敬而远之？我们也看到很多朋友都发来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互动哈。不吃草的牛说，日常接到不少回馈客户礼品赠送的一些短信和邀请，逛街也遇见不少什么品尝啊尝试的活动，我通常是婉言谢绝或者是礼貌回避。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啊，回避一时，避免一世的打扰和不快。 不安博心说啊，骗子花样繁多，老百姓有的时候真的很难辨别，最好的办法就是躲远点那些免费的项目。你说为啥免费啊？都是有目的的，仅仅是博眼球还好，骗财骗事的事儿，这事儿还少吗？ 差点说成骗财骗色的。姗姗来迟说，天上不会掉馅饼的不要啊。然后蓉蓉姐也说，免费的一律不要，时刻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的。老周说了，说不是有个学生领奖品的时候留手机号码，前面写的是爸爸的，后边写的几位是他妈妈的，骗子一会儿让你找不着。孩子还是很聪明的。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免费的这些东西您遇见的时候您要不要啊？接下来我们来说说保健酒 啊，这个很多朋友很喜欢，这个茶余饭后，这个吃完饭之后喝两盅，那叫什么？就是强身健体。 那还不是一般的白酒，说的是保健酒啊。本应该对人体有保健作用的这个保健酒啊，听着名是保健，但是自身却患了病啊。国家食药监总局日前通告说，有多达51家酒企的69种保健酒配制酒中违法添加了西地那非，这个专业词汇哈，俗称伟哥啊，你明白是什么了吧？你懂吧？ 算吧。 啊，在商品的名称标志标签上明示或者是暗示有什么性保健呢这些功能。昨天上午呢，在朝阳区某酒水专营店的货架之前，销售员像往常一样把货架上的销售的这个酒水一一补齐。他还跟记者说呢，说前我们还没有接到任何保健品的这个保健酒下架的通知 啊， 店里边啊倒是没有你说那个胰岛鹿龟酒 啊， 这位销售员所说的这个胰岛鹿龟酒啊，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一纸通告当中是榜上有名， 通告榜。 哎，这次51家企业的69种保健酒卷入了非法添加门啊，其中不乏知名企业，最引人注目的可能就是海南椰岛公司啊，明星产品椰岛鹿龟酒 啊，这之前电视上经常放广告。 这个虽然说海南椰岛方面第一时间怀疑抽检的酒是为假货啊，不过剧情是发生了逆转，最新的复检证明涉嫌添加违禁化学品物质的这个酒呢是正品。保健酒的瓶子里边到底是什么药啊？ 这其中呢，15家企业的27种产品中已经明确查明涉嫌违法添加西地那非了。正在调查的涉嫌违法添加西地那非的产品还有27种，涉及标称企业是25家。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西地那非是什么？人家北大第一医院男科中心的主任医师张志超就说了，说这个西地那非这些药物啊，主要是治那个病的。但是呢，您过度食用之后可能会出现头疼啊，眼花、昏晕、血压降低等不良反应。食品和酒类当中是严禁添加 的啊，不让加。 哎，有一位医药专家也说了，说一斤酒中加入这个的成分啊，这个啊伟哥这成分只要2-3毛钱啊，但是这酒一下就翻番了，巨大的利润使得很多人啊就开始铤而走险。关键这事儿吧，就是据说他们违法成本也挺低的，赶上罚款罚个2-3百万就了不地了，比他们获利哈一比起来，那小巫见大巫，差得太远了。 那也就是说，这个酒在添加这样的这个非法的这个化学品的时候，很多消费者来说是知道添加了这样的东西，所以才去购买。 不知道啊。 哦、 啊，就是因为国家明文规定不许添加，他哪知道他加了这些东西呢？ 嗯，所以说这骗钱骗感情嘛，是吧？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真的这个违法成本什么时候让这些企业能够不敢去伸手违法添加，这时候你才能够体现出你这种惩治的力度，是吧？ 反正也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再在电视上看到这样牌子的广告了，会不会这一次弄狠了之后，这个可能啊，这再想干点别的什么坏事咱得转行了。这个前天8点多钟啊，北京44中游泳馆之内，这因为清洁人员啊用那个滤水刷那个篦子啊，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点疏忽，操作不当，导致游泳馆内很多人发生了不舒服的反应，这个呕吐加上头晕。很快啊，警方和急救人员就赶到了现场，将10多个人送到医院治疗。 到底怎么回事？ 目击者柳先生向记者回忆说，当时啊，好多家长都带着孩子来游泳。昨天晚上游泳馆里人还挺多的，大概有30-40个呢。这个他呀，当时呢，这个是恰好去了洗手间，就躲开了那一劫。这不晚上8点半吗，他就上了一趟洗手间，出来之后就觉得哎，怎么不大对劲呢，这怎么有股特殊的味儿啊，我上洗手间之前没闻着有这味儿啊。正闻着觉着不对劲呢，很多人慌慌张张的就从池子里上来了，开始坐在泳池边上，还有些年轻人开始在那儿干呕，在那儿哕啊，说哎，赶紧打电话报警求助吧。这柳先生说，我仔细一看才发现，哎呦，那池子边上冒白烟呢，他还以为是什么气体泄漏啊，很害怕，都着急就往外赶。他说啊，后来呀，像什么消防车呀、急救车都来了，急救人员呢把泳池附近的人都搀扶出去，有10多个人都上了救护车。根据了解，事发之后呢，急救人员将其中有不舒服感觉的市民呢分别送到了人民医院、复兴医院、海军医院就诊，还好大家伙都没有生命危险。记者后来就来到了复兴医院，急诊护士呢，这个确认有7人被送到这儿来救治，症状啊都是氯气中毒，其中一名男子还被诊断出了肺气肿。 哎呦， 对于这件事儿，游泳馆的工作人员说啊，事发原因呢是清洁人员用滤水清理游泳池附近的篦子的时候，操作不当，导致游泳馆内很多顾客发生了不适的反应，但是否认有人因为氯气中毒。清洁人员用氯来泡篦子进行这个清洁的作业，可能是倒多了，所以啊有点反味儿哈。游泳馆呢暂时闭门谢客，估计1周之内就能恢复营业。 哎呀，说的倒是轻描淡写哈、啊，可能是倒多了有点反味儿，这个反的这个味儿可不是一星半点儿， 都给人反住院了。 对啊对啊，这个直干预，这个感觉体感肯定是不舒服哈、啊。所以你看，其实这个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事儿，关键是细心不细心呢、啊。对于这种刺激性的这种液体或者是气味，咱们时刻小心。您肯定家里边干这种事儿，您都加小心，在工作当中更得加小心。 哎呀，说到这儿，要不然我又得跟大家提醒了。以前在节目当中，可能我也说过，原来我曾经就干过这样的傻事儿。 你干嘛了？ 我用滤水啊刷我们家那个洗脸池子下边的那个地砖里的缝，因为女生洗头洗发的时候经常会掉头发，我就用那个小牙刷啊去刷那个缝。结果呀、啊，那地方本来就窝风不通风，牙刷又短，我够不着，我就凑着鼻子趴在地上往前抠抠那个地。砖的缝，结果刷完之后，哎呦，这嗓子哑了2天，浑身上下都觉得鼻子不舒服， 天天 浑身上下的鼻子都不舒服的感觉，您知道吗？ 天天干预。 哎，那真是给自己熏着了。后来就是口、哦、咽喉的黏膜熏破了，灼气体灼伤， 是吧？ 所以就是说，这个一呢是使用这样的这个化学品的时候啊，真的要注意通风，然后要注意对的浓度。 嗯。 再一个，像我这种没有那金刚钻，就别揽着瓷器活儿，是吧？不是干这个的人，真是干的不好，还给自己惹麻烦。 对，人家会怀疑你是因为其他问题干预的啊。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啊，1948说，我最烦那些在路上拦着你发你各式各样广告，拉着你免费做这做那的，我从来不理会。 那、啊、是是。 嗯、8264也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所以我不会要免费的东西，他们背后一定有一个很大的圈套在等着你上当呢。你看看， 随缘就说啊，我总感觉这个白拿呀，它有点不保险。 嗯、 小骆驼99最棒说啊。凡是遇到那个登记个人资料扫二维码的事儿啊，锦鲤就咱就不轻易去做。 嗯， 特别是有赠品的时候，那就更不能相信了、 哦、 否则你就会不停的被骚扰，烦死你、嗯、骚扰电话短信已经防不胜防了，你要再加个微信，那真是没有安生日子了。 嗯，卖了个兜也说，哎呦，这个现代城楼下人来人往，中午下去吃个饭，在楼下站一会儿，就那些扫码啊送礼品的人呐、啊、恨不得排着队在你眼前晃啊，送什么都有，五花八门，烦死了。其实有的时候咱们糖衣炮弹哈、啊，您可以把糖衣吃了，把炮弹扔回去啊。 您小心啊，这个您嘴上咬上那糖衣的时候，那钩就已经勾上了， 对吧？这个有的时候也危险，是吧？ 是。 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大城小事。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面对五花八门的一种免费的东西啊，让您填个资料，您是拿还是不拿？面对这种事儿，您是绕着走还是赶紧上前去看看热闹？都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互动，也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哇，小叮当好热呀，快翻翻你的百宝袋。 不用百宝袋，有人保直销车险就好啦。 这是为什么？ 人保直销车险，夏日送清凉，投保满额就送车载冰箱，冰凉畅爽，超过瘾。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远离夏季中暑，缓解肠胃不适，我有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同仁堂国药。 兄弟不是都朝同一个方向，而是无论去哪里心都会在一起。我是陈小春。 我是钱嘉乐。 我是谢天华。 我是林晓峰。 我是丁一健。 液体一起兄弟。 2016款液体 1.4 TSI 强悍动力，后排座椅自由组合系统，全系标配全景天窗，12.98万起，斯柯达，来自上海大众汽车。 塞车拥堵，大车小车川流不息，太无常。 人为剐蹭，拍照取证，报警报险，别慌张。 我是高清高品质行车记录仪，我为您全时保驾护航。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就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北京广播电台手机客户端蜻蜓 FM 上线啦！用手机下载蜻蜓 FM， 即使不在北京，也能听到咱北京电台自己的节目。蜻蜓 FM， 听见的听，两个听哦。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北二环的主路西直门桥到金士坛桥由西向东直行车多，牛街北口由西向北左转车多，京通快速远通桥东远东桥东的主路由西向东直行是车多行驶缓慢，左安门桥由北向南直行车多，双井桥西到双井桥东由西向东直行也是车多行驶缓慢。再让我们提醒您小心驾驶，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明天啊，20条公交快速直达专线将正式开通。 是吗？ 啊，其实这是一件特好的好事啊。 对呀、 啊。早在2005年，本市第一条就那个快速公交， 嗯 啊 ，BRT 这个投入使用之后呢，其实目前全市已经有4条 BRT， 就是那快速公交线路了。 是， 设有快速公交专用站台有100多个。 嗯。 但是这两天记者就走访发现呢，有些站台损毁非常严重， 这就损毁了。 昨天呢，记者去了2号公交快速专线那 羊宅环岛附近看了看， 嗯， 有一个类似站牌的方形体立在那儿，隐约呢能看见里边的灯管， 嗯， 当然一看底部满是锈迹，感觉像快烂了一样。 这是让水给泡了吗？ 去站台工作人员说了，说这原来是个电子站牌，但是一直没用过，哎，这个早就开不了了，报修也没人理。记者注意了一下，这个站台前部的这个两块电子显示屏有一块坏了，日期显示是8月8号啊，到站信息也不太准确。 嗯， 随后呢，记者在民航、医院等多个站点发现啊，他们都出现了什么站牌啊、电子屏啊损坏的情况，有一些电子站牌呢，干脆被纸糊上了。啊，直接拿纸牌代替了， 真是回归原始啊！ 哎、部分立体站牌因为底部这个腐蚀生锈，已经歪歪扭扭的，靠在后边的栏杆上，一看特别悬啊！在快速线二线的这个管庄站，有一名乘客指着倒地的这个屏蔽门跟记者说：“哎呦，这样的情况早应该修啊，这个不好看不说，关键是不安全啊！”记者看见原本隔离乘客和主路的这两块屏蔽门呢，倒在地上。在客流比较多的时候，乘客稍不留神就被挤入主路去了。昨天呢，记者在探访快速二线的时候，发现一处被荒废的站台，离民航医院一站地的地方， 嗯， 有一个建好的快速公交站台，但是它这个站台顶部显示叫大黄庄站大黄庄桥西站， 这离民航医院够近的呀。 对，但是你看这站台都长了草了，而且都草都已经爬到站台顶上去了， 这个荒凉劲儿。 记者问了这些问题，专门致电了北京公交集团相关负责人，对方呢说我们尽快处理。 嗯 啊，对于你刚才说那个废弃的站台，人说了这个站台建好之初啊，就已经和规划等相关部门沟通过，但是被告知这一侧的过街天桥啊还没有衔接这个辅路的支架啊，就不具备开通条件，所以就只能废弃在那儿荒着了 啊。 而这天桥的修建呢，这个不归公交集团管，人家也没辙， 这没沟通好。 哎呀，要说朝阳路上这个快速公交二线呢，这条路修修补补啊，常走，嗯，就会发现一直在施工啊。你说这个修好了站台还不能使，跟那荒着，这也是浪费钱吧？ 而且就修好的站台，今天这儿坏一块，明天那儿坏一块， 哎， 是质量有问题，还是大家伙不爱惜呢？怎么就那儿锈的那么严重呢？也没见说天天用水泡着呀。 是什么时候把公家的这个财产的爱惜之情都跟自己家那财产爱惜之情似的，什么事都上心，就不会老有这么多荒废的事儿。也是希望有关部门好好的，赶紧的，抓紧时间把这些修好了。 说完公交，咱说说地铁啊。今天上午8:40左右，有一列通州开往四惠的八通线列车，在四惠东站车门呢发生了故障，导致后来的列车呀都出现了晚点以及列车停靠在其他站台的现象。后来呢，这个故障列车呀退出了运营正线，而地铁呢也逐渐恢复了正常。市民程小姐跟记者说啊，她每天都乘坐八通线进城上班。但是今天他乘的这趟列车呀，开到高碑店站的时候，靠近他这方向的车门呢，突然就发生了故障。说之前也没什么问题，就是到了高碑店站的时候，就感觉这门呐，关呐关呐关不上了。 嗯。 但是过了没多久，这门啊又关上了。 嗯，那就是好了呗。 那就继续往前开啊，高碑店站开开开开到了四惠东站之后，哎，这个门再就关不上了。记者得知啊，当这次列车到达四惠东站，并且准备向四惠站行驶的时候，之前刚刚坏过一小会儿的那车门呢，真的是关不上了。程小姐回忆说，当时啊，先是从站内来了一个乘务员，这个乘务员呢和车上乘客一起里外使劲啊，来一二三关这个门，但是啊没关上。后来这乘务员就从站里边拿了一个帘子，站在车里边，用自己的身体和帘子将打开的车门给堵上了。记者了解到，这个车呢在四惠东站停了几分钟就去了四惠站，发生故障的车门呢始终就这么大敞四开的。程小姐说啊，这个快点远离这儿吧，这儿可不太安全呐。 嗯， 当时呢堵住门口的乘务员也提醒乘客要注意安全，但是这个四惠东站和四惠站两个站呢离得比较近， 嗯， 很快这些乘客就都下车了。除了这个之外啊，记者也从很多乘客那儿知道，8:50之后啊，通州方向开来的八通线列车基本上都出现了晚点的现象。那列车呀基本上都一走一停的，原本不到10分钟的路啊走了将近20分钟。 还有其他乘客介绍说，从通州方向开来的列车呀，有的压根儿它就没停在四惠东，这个车呀居然停在了四惠站八通线相反方向的站台上，不知道开哪儿去了。上午9点多钟，北京地铁官方也发布消息说，今晨8点41分，八通线一类列车开往四惠方向，因车辆故障，在四惠站采取清空列车措施，影响部分列车晚点。目前故障列车已经退出运营正线，地铁运行逐步恢复正常。 哎，其实北京的地铁越修越多是件特别好的好事儿， 是、 啊、难免也会出现一些小小的故障，但是得及时能够通知啊，比如说坐地铁的人或者在站台上广播。其实早上起来的时候，我真有一些朋友坐地铁，哎呀，说这个线留半天了。然后呢，半天据说十几分钟才来了一趟车，到底怎么回事？可见就是周边还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 对，你说这上班的货有急事儿、啊、多着急 呀、啊！哎呀，不过今儿早上起来，您坐地铁不也好，还是开车在这个京东快速上，好像堵的时间都不短 啊。 明天能好点。提醒大家啊，明天是20号，明天开始单双号限行，您可千万别违章。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杨某的事儿哈，他倒是心情不大爽，他让别人心情更不爽。 他怎么了、 啊？这个自感诸事不顺的杨某啊，酒后为了发泄不满情绪，爬到三环上一座过街天桥的外侧，打算跳桥轻生。结果呢，引发多人围观，甚至影响了三环主辅路车辆的正常通行。 什么叫诸事不顺呢？ 哎呀，先说说啊，今年才32岁啊，此前因为违法犯罪服刑12年。去年好不容易刑满释放之后，杨某回到家中，却感觉啊，家人已经明显习惯了没有他的生活。 12年了嘛、 啊，那也不行，他肯定心里边觉得有抵触，他没有适应家里人的生活方式。反正他自己觉得自己是个多余的人，加上刚刚出狱，对周围社会生活还不能完全接受和适应，这个情绪十分低落。为了减轻家人的负担，他希望尽快找一份工作 啊， 多次面试了吧，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未能应聘成功， 有点受挫。 今年3月12号，杨某来到丰台区某大厦应聘，再次遭拒，深感挫败感的他呀，想到了轻生。为此呢，他先前往公交一卡通退卡啊，就把这自己的公交卡给退掉，随后呢又来到了附近超市买了2瓶白酒，一个人坐在路边喝闷酒想心事。很快啊，这白酒下了肚子，他也决定啊，结束自己的生命吧，就爬上了附近的过街天桥。醉酒的杨某步履蹒跚的走上了过街天桥，并且翻过天桥护栏，站在仅仅一掌宽的这个桥梁的外沿，一只手扶着桥栏杆，整个身体，你想他喝多了嘛，摇摇欲坠啊。杨某的行为呢，引起了周围群众的注意，赶紧拨打电话报警，更多的人就跟那儿仰了脖子瞧着，大声还劝呢。民警呢很快来到了现场，但是醉酒的杨某根本就不配合，自顾自说着自己，哎呦，我这个失败的人生啊。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围观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为了杨某的安全啊，民警甚至一度把三环的主路的交通给阻断了啊，以便实施救援。最终呢，是民警趁杨某不注意，一把把他抱住，救了下来了。此时呢，三环主路的交通已经阻断了近半个小时。您想，三环路半个小时啊，因为严重影响公共秩序，被救下来的杨某被带回派出所。近日呢，丰台检察院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对他提起了公诉。哎呀，这个事儿其实呢，我觉得重新回归社会啊，这个对于杨某来说是一个有点难的事儿哈。 对。 但是我觉得可能还需要更多人，包括家里人，尤其是家里人的支持， 对， 多跟他进行一些陪伴。这可能还需要一些专业的指导，比如说有一些心理干预的啊热线呐、啊包括一些医院的心理门诊呐、啊，您都可以去跟人家谈谈。因为走进牛角尖哈，真的要有一些抑郁的话，自己想走出来挺难的一件事情。 没错，这情绪极其不稳定的状况，放下一个人再喝点酒、一不小心真的出点什么事儿，全家人都跟着后悔着急。 所以如何的能够重新回归社会正常的生活，这需要全社会不同的努力啊，不停的努力。当然了，像杨某这样的这个一时钻了牛角尖，然后做这样的事情也不太合适啊，自身还得反省。接下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和微信哈。这个天坛二月兰说了，有的东西必须要拿，你们开播20周年的奖品我就要了，挺好吗？啊，这个